朋友。一网传媒广告开始。 大学毕业了，得好好找个窝住啊。 是啊是啊，还要找工作，哎，烦烦烦。 嘿嘿，据五八同城分类，租房信息、热门招聘、二手宝应有尽有。 哇，您真那个。 嘿嘿，俺还不是为了这个家。 五八同城，便民生活解决之道。 五八五八，我发发发。 五八同城，我才不会忘记你呢。 锵锵三人行，诸位。这个应袁立的粉丝啊，立丝们的强烈呼吁啊，我们这个要请袁立继续在这里聊天。哎，有美女在座，气氛大不一样。 我的粉丝叫米粒儿。 米粒儿。 就是迷丽叫米粒儿。 啊，迷恋袁立。 对对对，他们起的，我觉得也不错啊。迷粒儿就是迷袁立叫迷粒吧，然后。谐音就是米粒，一颗米的米粒， 就小米的米粒， 小米粒， 人家玉米大一点， 啊、 人家是米粒小一点。 我们也这个 fashion 一下。 那这个徐老师的这个粉丝呢，就应该叫冬瓜，是吧？哎，这个袁立啊，袁老师啊，人家是表演专业，术业有专攻。哎，我跟他聊聊啊，我发现呢。真是他对表演呢有心得，当然我估计你的心得呀会引起一些争议 啊，我觉得会。 就最近不都在说段背山吗？ 对， 好家伙，都是。但是呢，他却觉得不太喜欢。 我不是不太喜欢，其实我的博客上也有一篇关于段背山的文章，我至今为止也觉得是我写的比较好的一篇文章。那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东西老是说好好好好好，到有一天有人说不好的时候，这个人会被别人骂了，就是因为他太好了。但我觉得也希望是李安导演能够得奖，因为他是个华人导演，我觉得是我们华人的这个荣耀哈。但是我就是觉得说我看到段背山最后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点失望。失望在哪里呢？就是说想象当中美国演员应该是演得很好的戏啊，但是就是说我记得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，他把这个牛仔衣，把那个门柜一拉开，看到那件牛仔衣，他的同伴他们在打闹的时候留下的那个血迹， 这高潮啊，这整个戏的一个高潮。 但是我希望的是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啊是喜欢看那种纪录片，我觉得为什么呢？就是说那种东西是真实的。或者是有一些法制进行时，他对镜头对准了一个犯人也好，对准家属也好，我觉得很多痛啊不是真的流眼泪，有些东西是真实的反应是空的，比方说就演员有的时候是不着急，他是演不出来这些东西的。我反正看最后一个镜头都觉得，我觉得对我演员来说，就像我以前看张曼玉，为什么我觉得他最后一个镜头让他拿奖，就是他看到趴过去那个米老鼠的时候，他是那种跟旁边人是在笑然后再哭，我相信这是真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种表演是很多演员想不到的，我要怎么去跟他不一样的表演。很多演员在表演的时候是看别的演员怎么演，然后久而久之说哎，我也这么表演，但是你没有从真正的，就是我为什么看纪录片，我喜欢看人真的状态是什么。 你的意思，那个男主角那个时候流泪 太 过了， 太简单了，不是过什么都不为过，只要你真实的感受，你不哭也不过，但是镜头一反过来他已经是热泪盈眶，我希望能看到他的过程。有的时候 那电影已经够长了， 不啊，最后一点是很重要的， 因为他打表，行，你先看看，我还跟他找来咱们袁老师来讲课啊，咱们来看一下这段背山。就这个袁老师觉得太快了是吗？ 我觉得没有过程，我希望能看到一个过程。比如说我看有时候看新闻调查，我当时看一个很感动，我当时都想飞到四川去。是一个什么新闻调查？就是一个老头他买不起农药自杀， 新闻调查、 新闻调查、 法治进行时都是中央台有名的这个节目。 石涛的人物 对，以后再说就说文涛拍案 啊。嗯，那我也爱看的。 我只知道法律是法治在线，是不是？ 嗯， 是馒头啊什么的。法治在线。 对对对，哎， 就说很多东西的表演是有过程的，就是我特别希望看到过程， 嗯、 就是说可能最后结尾我不要了、 嗯， 但是我就是要这过程，过程是非常难表演的，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演员，我知道很多东西可以等，要流眼泪，现场可以等我半个小时。好，我有眼泪了，我来吧。但是过程是最难最难的，我要的就是过程。 嗯，我有一次看王家卫的吧，那应该是上面有一个章子怡，就是一个过程，就是从没有哭，你就看他怎么样，慢慢这个眼泪就流出来。你当时看的时候啊，你都有点替这个演员着急，因为他就是一个长镜头这么对着你，如何从一个平静的变成夸眼泪流出来，着急，最后哎终于流出来了，你都松了口气啊、哦，可算哭出来了。 嗯，我觉得有的时候不一定哭出来是好的表演，有的时候心很痛，他不一定是流眼泪的，他那种眼神，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嘴是可以说谎话，眼睛是不可以说谎的。 哎，对对，那你给我们、 啊，我现在没有了， 我弄一个我看看什么样。 不，我觉得演员不是这样的，很多人对演员的误解就是啊，你们演员就是要哭就哭，要笑就好就笑了，好像我们是个假人一样。我觉得不是的，是你一定是沉浸在这个人物当中三四个月了，你已经是化身为这个人物了，所以你能够有感觉。 这么心急怎么行啊？ 这个不是这样的。 我之前要跟他讲半天，小时候苹果怎么被人偷掉，诸如此类，然后让他酝酿半天，人家然后等，人家肯定行。行的啦， 所以你看我就不喜欢过程，什么就直奔主题， 就是男人就是这样， 男人就是这样。所以袁立说的也对，就深入生活呀，好多这个情绪啊，就是说特别激烈的这种感情啊，其实你往往你咱这过去你得深入实际。我最近看一个事儿，就让我这个浮想联翩，就是什么事儿啊？就是这个民工，你听说了吗？最近11个，就在北京嘛，11个民工吃盒饭呢，吃着吃吧。吃出别人吃剩下的这个鱼刺啊、鸡骨头啊、鸡蛋呢、啊？原来是什么呢？那个工头把他们吃剩下的这些东西扔人民工饭盒里，让人家吃。吃了 有意的还是无意的？ 我觉得有意的吧。 你说是有意的还是怎么会出现在民工的盒饭里？ 我觉得是有意的。 然后几个民工呢，就可能怒不可遏了，就找记者了。 嗯。 我最新看到的是什么？那几个民工给炒了。就是解除了这个合同了，用工单位解除了、那当时呢报上就有个评论讲了，说当然这就是中国的事，你知道中国现在好多啊这种找记者的举报的被报复的特别多， 对， 你包括最近说医院说当年举报医疗腐败的俩医生失业了嘛，你就没工作，当然他总有理由说我不是报复你啊、我这个活干完了我不就解除了吗， 对， 但是为什么在报纸登的同一天晚上你这民工就失去了工作呢？所以我说的还不是这个，我就在想啊，在饭盒里吃剩下的这个鸡骨头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？这就是说你是狗啊，这是人对狗才会这样啊。 现在人对狗好得很。 对呀、啊，其实 现在这是不把你当人，就是说。就是不把你当人，但关键就在这个地方，如果这是有意的话，这就很大的屈辱，就是说。 就是，我就，所以我为什么浮想联翩呢？就这种屈辱的这种体会啊。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很好，就是说起码民工可以来表达我的愤怒了。就有的时候。 代价是马上被炒掉了。 那我觉得也是往前跨进了一步，不能说我不说话，你把我当狗，我也就真的当狗了。我觉得不是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。 哎，袁立这气质你看出来了吗？也是一侠女。你知道吗？他爱打抱不平。 这是一份奢侈啊。 什么 对于所有打工的人来说。能找记者讲自己公司、自己这个单位里边的让你屈辱的事情、而且能够有这个思想准备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，这是一份奢侈啊。 哪儿不啊，哪儿他也大概也没想到会遭到这么一个结局啊。 对民工来说他。 我觉得他做好准备了，他怎么会没想到？当你跟你的老板和上司提出一问题，而反找了记者，我觉得他一定做好准备了。你觉得呢？ 是吗？ 我认为他肯定有这个想法。 所以你今天就是个体户啊，你就不属于任何单位 啊。 那我觉得其实不是这个问题。我要进单位，比如说我从空政出来，并不是说我跟我的单位有什么矛盾，不是，是因为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， 那你吃的 军人的 是吧？ 他原来是空乘。 我们的工资很高的， 啊，是吗？ 工资对比地方要高很多，那 待遇也好。 好，但是问题在于说，我是一个演员，我做这份职业它是有矛盾的，它讲究的是纪律性，但是演员讲究的是自由性，对吧？ 演员出了名的无组织无纪律 啊，谁说的？我从来不迟到。我觉得就是没有矛盾的。我 不过你讲那个屈辱啊，我在想电影里边，通常最叫我们感动的哈，还就是这种，就是我通常最感动的不是那个很开心的时候哇叫的时候，甚至也不是那种很愤怒的时候，而就是 那种压抑的， 对 啊， 就说不出来的这种东西。 一个演员他可以把那种压抑表达出来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，因为往往我们生活中能经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很准确，但是如果给我剧本的时候，我知道最后结果的时候我是不准确的，我直接演结果。 我觉得你挺幸福的，你不需要演太多的压抑，我印象里边你的戏不是很压抑的，都是敢说敢做的，面对皇上也可以拍拍他头。 那我觉得是你们看到的是镜头之前呢，其实我们镜头背面有很多压抑的事情。 哇 啊，比如说我就说一件我自己的事情，就是我刚刚毕业的时候，拍了一部戏，那个时候我是跟一个很著名的女导演合作，然后呢，她的副导演跟我签合同的时候就跟我说，我们台湾演员的时间都是买断的，所以你们底下这些小演员就不能出事儿，要随叫随到。你听这个话的时候你就会心里不舒服，但是别的演员都不会抗争，我听了就不舒服，我就心里不舒服。然后去拍戏的时候你就看，那个时候台湾演员他们都是带助理，现在大陆演员才会想到带助理啊。那个时候他们都带着助理坐在那个很舒服的沙滩椅上，感觉吃饭有人喂，反正是有人递上来。 对， 而我们做的是什么呢？所以我有的时候说，对待民工也好，对待人也好，我觉得你要保持起码的平视和尊重，就是一个你的一个做人的一个怎么讲，是你自己的一个问题，一个道德标准啊。我们坐的椅子是什么？就是你知道那种爆皮，就是刷油漆的凳子吗？ 啊、 上面有很多刺儿吗？你知道吗？ 啊、 我们是坐在这个椅子上吃盒饭的。 啊，这么对待我们大陆演员？ 你再看远处的台湾演员是那样的。你知道你坐进去的时候你会扎屁股的 啊。 然后比如说我们吃的饭，我到现在为止，比如说我是一个可能有点名气的演员了，我从来不要求说吃不一样的饭，因为人不说，但是人会看说啊，凭什么袁立你加餐了，你怎么样了，但是这种情绪会反馈到你戏里面。我觉得我不在乎这顿饭，我在乎说我跟你们是一样的人，你跟我是一样的人，我们要一样，因为我受过这样的一个屈辱，我们要一样。然后比如说我当时吃饭啊，坐在这椅子上你没有办法反抗，然后比方说你远处的这个棚的外面有一个人在煲汤，你 那是给谁煲的？ 就是没有眼力劲的演员就是我一个了，我完全不知道，我以为大家都是一样的。 你以为也有你一口汤？ 我觉得是嘛，是不是？ 香味传来了， 我就过去了。然后那个煲汤的老太太就是看着我，就是这样，就那种眼神是给我，他没有说话，但是我知道意思，是说这汤是你喝的吗？我不是煲给你喝的，你配喝这汤吗？我就很尴尬啊，我就走了。后来人告诉我这是煲给台湾演员喝的，你就会感觉台湾演员和大陆演员怎么了？我们怎么不平等了？ 嗯， 还有主角跟配角的关系，会不会还有这个？ 也应该有， 这个， 但是我会觉得说我要尊重别人。比如现在我拍戏，导演骂了群众演员，我都会有的时候站出来。 所以现在等你做大牌了，你就非常非常记住当时的这段经历。 但是我平时也是一个很保持尊重别人的人，我希望能尊重别人。 对，一般有你的汤，你都会分给别人喝一口。 我倒不是汤的问题，我尽量跟每个人都吃的一样。第二，比如说，我不是尽量一定啊，因为我不在乎这一口饭，而且我吃的也不多。 稿酬片酬就是要不一样， 吃的问题， 片酬不能不一样啊。 对，有的时候。导演骂群众演员骂得非常难听，就是说他本来有演戏的热情，骂了你没有热情了。有的时候我就会说，导演你去演一个试试看，我也这么骂你，你试试看。 对，就是他反映的问题啊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讲得很朴实。你知道这个盒饭呢，它能反映很多很多的问题。中国人跟盒饭之间，尤其他这个演戏的跟盒饭，不同演员他吃的这个不一样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儿，我有一个这个周星驰的段子，恰成这个绝配，是吧？盒饭能反映社会地位啊，能反映你是不是被边缘化呀，能反映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。你们来 吧，盒饭里这么多讲， 保证徐老师你吃的盒饭少，你看看这个周星驰，他很有体会，他肯定过去没出道的时候他净这么给人处理来着，咱看看。 二人吧。 巨武大哥你好，我想拿个便当。 没饭饭呢。 哦，因为我要先走，所以。 那你先走了。知道为什么没饭饭吗？就是用你那王八蛋死来死去都不死，害得所有人都没饭吃，我也没吃饭呢。你还想吃饭吗？啊，和他一起吃吧。吃你是一贪吃，命比一便宜。 哎，既然他起了这个话头了，徐老师，你要回忆回忆，其实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有过这种特别屈辱的这种回忆啊。 是啊，就刘春说，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。 嗯嗯。 其实我们回头想，总有一刻让你感到万分屈辱。回， 哎，对于你这知识分子来说，什么是万分屈辱的事 儿？我还真不能说，我最屈辱的事情，我现在还没法说。 咱们俩一样，我本来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可是我后来琢磨了琢磨，不能说。 一种就是说，你被列入某一个群体，你被不公平的对待，这是一种屈辱。嗯、第二种还有一种，我不知道你们，我生活当中有，我不好意思讲，就是有时候人家对你很好，可是无意当中人家流露出一些在什么地方是对你是不好的，哇，记住，你是一根刺、嗯、一直会记住这种事情，就是其实人家是对你好的。可是我告诉你们，还有一种更深程度的屈辱。我最近看了一篇小说《烈女》，是刘少明，香港一个作家，他把古代三言两拍的小说改编的。 嗯， 白先他改编发成英文发表，白先勇又把它翻成中文。我告诉你怎么回事，非常简单讲，一个女的订婚了，古代哈订婚了，男的麻风病，然后男家又要解除婚约，那个女的说不愿意解除，我已经名分属于他了，一定要他解除，他就上吊自杀，结果人家感动了，就让他们成婚了。那个原来古代的小说嘛，成婚以后他们就生孩子了，喜剧结尾。可是白先勇、刘少明他们把他怎么改编呢？他把他改编成那个男的洞房了嘛，那个女的就去擦他麻风病的身体嘛，然后这个男的受不了，女的是非常漂亮非常性感的，还要进妇道要跟她做洞房的事情，男的受不了，你明白这个意思没有？他就觉得我病成不是人样了， leave me alone 了，你就让我自己，可是偏有个如花似月的女人还甘愿为了妇道来伺候他。小说的结尾他把那个女的杀掉了 啊， 屈辱啊，那是另一个层次的屈辱啊。 哎，你说这个我倒想起一种哈，就是你比如拍电影啊，有的时候啊，就是你发现没有，特别能感动这个观众，或者说特别能感动中国观众的，其实往往跟中国人的为人处事啊有关系。就是咱有时候说这个剧情啊爆发力惊人，你往往啊得把这个主角啊给他贬到极处，就让他这个屈辱啊积累到这个极处。所以说呢， 爆发出来， 哎，他们这个 给 我找一个段子，这原理你这个电影界也可以再鉴定一下啊。就是说，周润发演什么呢？《英雄本色》，你记得吗？也是吃盒饭，就是当年的这个威风奕奕的这么一个人，到后来沦落到腿也瘸了。这个吃盒饭，你觉不觉得就吴宇森的这个《英雄本色》？我当时看这个，往往看到就说这个人呢、啊，就是给逼到没办法的时候，嘣一下又翻过来，他这个反抗啊才有了充分的这个力量和这个动机。我觉得这是好像是平常啊，你好比像我们一般中国人哈，其实碰到事情啊是能忍， 是对，是 则忍的， 忍 是能忍， 吃亏 尽量忍、嗯、其实也正因为这样，所以说呢，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会挺身而出， 大家最有共鸣感 啊，那一刻的时候，哎呦，你就觉得哎，咱可以看看当年周润发，这发哥被评价为这是他表演当中的一个经典段落，也是吃盒饭，你来看看。 写给我的信不是这么说的。 徐老师比较关心袁立演屈辱。 嗯，我说我至今现在还没有， 对， 但是我生活中会有很多积淀，我已经把它存在我的银行里了，到时候可以把它迸发出来。 很难想象他的，因为我在我印象里他都是演那种 很开心，对对对，谁要宠着我。嗯嗯。 但是呢戏里边呢屈辱感比较容易引起 别人的同情共鸣， 共鸣，特别是中国人。 嗯，中国人常常受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。 对，因为我们还专门做过研究，同样讲三角恋爱，就是两男一女的事情，这外国的小说常常是站在那个后面那个男的，就是抢了人家，比方说你们原来是朋友，我是插入者，外国的小说常常站在这个插入者的角度，因为它是扩张的一种心态，殖民主义的心态。中国的作品写出来都是从这个失败的男的这个角度的去写， 同情那个， 眼看自己的女人被另外一个男的有钱有势这样拿走，而然后这个男的还眼睁睁得看着，这种屈辱感共鸣多得一塌糊涂。 你怎么说的这么惨呢？ 你不觉得吗？你看看中国历来就是这样的作品，特别是五四以来太多太多。我还有真的情况，比方说我真的在拉斯维加斯赌场里看到过有名的作家发牌，以前很有名的作家，然后就躲开啊。其实我也知道，我也看到他，他也看到我。 有名的作家干嘛？ 发牌啊 ！就沦落为干将。 你说是沦落了，这是你家的形容词了。但是在美国，他这个也很好赚钱呐、他在一般的人看来，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很体面，穿那个西装啊。 在袁立看来，肯定体验生活呢。 但是一刹那你就知道他不愿意看到你、对不对？ 哎，你要说这个，我还有个这个虚无就。行业上的这个屈辱，就是有一次啊，我记得这个当年是做节目的时候，访问谁来？访问一个明星。